水喝着，烟卷叼着，就差搂着个小蜜了。 小蜜，他连老蜜我都打点不上去喽。 是个老没正经。 我说兰花啊，你是夜猫进宅，不是不来呀、啊？你是买芝麻呀，还是买香油啊？ 我呀，一不买芝麻，二不买香油，开口就吃。 忙不开，我要求求过来帮个忙呀！ 中，我这儿正缺。 等呢，那你明天就让他过来。 中，正好四两棉花一张弓，叫他俩心坦 thank you.

转而频繁转，恰好是翩翩起舞多洒 大东湖。

原汁原味的好。但那 是 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有一些尝试。 嗯， 就像等一会儿我们听到那个周红的他那个立调，他是传统上面他在音乐上面丰富了很多， 嗯， 听上就更加厚实， 更加厚实。 他专门来介绍、 啊、行，周红是一会儿要肯定要唱啊、嗯、高博文你不要指着那边去、嗯、刚才我刚才虽然是你们俩搭档啊， 对对对， 但是我们更多的听的是徐团长出声、 嗯、 高博文、这个这样啊、摇滚评弹咱们先卖一官司啊、嗯、先留着啊、嗯、以后再说、嗯、 以后 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小段好不好？ 刚才我唱， 你刚才唱了吗？我怎么没听？嗯、我怎么听的是徐团长唱？ 刚才他是贾宝玉，我是林黛玉。 哦，是吧？ 因为是两个男生，不是一个女生的。 这个只有曲艺能做。 哦， 啊、 哦 我们是一人多角、哦， 他照样是可 以 塑 造 林妹妹， 塑造林妹妹。 对 对。 哦， 那我知道你们平时这个搭档，比如说徐团长呢跟周红也搭档，然后高博文呢跟周红你们也搭档， 是 啊，我想听听你们搭档一个，那个高博文或者跟这个周红你们俩搭档一个、 嗯、 一小段好不好、嗯、一会儿咱们再听周红自己唱， 说几句哈， 说几句也行也行，嗯， 说几句，我们来说那个说几句那个， 而且呢我们编辑告诉我说现在啊这个高博文和周红你们俩的搭档呢在南方真的很红、 啊、 是这样是吧？ 很受欢迎的， 叫 响当 啊、 就是、 这是一个术语， 比较年轻的这样一个 也是听众对我们的爱护吧， 对对对， 他们也希望你们青年快快出来、 嗯、 所以我们只是借了听众的一个喜欢我们、 嗯、 然后我们也比较喜欢这个艺术、 嗯、 这样而已，但是我们还会继续努力、 是的，那是肯定的、 这是收音机前的观众们、听众们，你们是一个遗憾，因为他们一对呢非常漂亮、 哦 啊 这个、 可是你们看不见， 没错，这个英俊的小伙子、啊、 我们徐团长非常 漂亮的小姐， 你们也看不到、 哎啊、对对对，是不 是 其实从他的谈吐当中已经感觉得到， 对对对对对对， 非常儒雅、啊、 他像一个文人 才子、啊、 对 对 对，很有书卷气啊。 是、 嗯、 那我们就来 你们还唱吧，你们、 我们来说一小段吧、 哎、好的好的、 说一小段那个珍珠塔， 对， 珍珠塔 就是七十二个塔的开头 啊。我们说一个，就是我是一个丫鬟，她是一个小姐。 哦， 我 现在已经塑造人物了。 丫鬟在花园之中采牡丹花，碰到了小姐的未婚夫。 嗯嗯， 丫鬟来跟她闹着玩，不说她的名字、嗯、啊。 好 啊，翠冰翠姑娘，这次两都没带货，得得得得，大概到女郎下面一口，哟，三三郎口湿，不知阿郎千计放轻了，哟，三姐。 嗯， 你在那里开什么书啊？ 是够嘛，七七三个人所以口口往来，今朝日家还那么不能门带们总要来着讲的，我在开碗里， 哦，在开碗里， 嗯， 现在你为什么要开碗里啊？ 这个哎呦，七七三个人未婚夫妇能讲不能听的，还是一声吧，我在开去你今日口是哈利山 啊，去你今日写下一张毛病，你家父为何那么写字、 嗯、 今天是自尊呀， 哟，写家一口嘛，翠冰今日你是哈利山 啊，写字压鬼在花油之中女鸡两个哈利山，请你写字下律去相为这个哈利山呀， 哦哦， 恭喜谢继后喜谢继， 这就是七十二个他的开头、 哎、听着惟妙惟肖啊， 不能再说了、啊、再说这个话可能我们北方的听众实在是不能领会，跟外语差不多了， 是是是，这个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刚才你们说的时候我还想啊，当然听、嗯、如果要是听唱的话呢会被那个旋律啊和味道所吸引， 是、 如果是光说的话呢确实有语言的障碍， 对， 不仅是你们评弹，实际上小品啊等等的也存在这个问题、嗯、比如说有些东西在南方能够抖了的响、 嗯、 因为它能够理解能懂，但是在北方嗯就不懂， 对， 这也是个问题， 有的是一句话在南方演的话下面哗哄堂大叫， 对、啊对啊 哦、然后在北京演的话也没有反应也有这个感觉， 而且现在呢是提倡说普通话 对对对对， 所以这也挺麻烦的、啊、 所以但是我们现在尝试就把我们说的也打成字幕， 对、 啊、打成字幕、 嗯、 尝试了几次，就是不是我们吴语区的一些观众、嗯、他们能够领会到这个意思，下面的效果基本上百分之

杨振雄的演唱受昆曲的影响很深，有评弹界的余振飞之称。宫苑这支开篇说的是杨贵妃和唐明皇的故事。西宫夜静百花香，卷珠帘春很长，沉香榻，高烧红烛后明皇。高力士启娘娘，金修万岁姓朝阳。娘娘闻奏添愁闷，软绵绵自去卸宫妆。将身靠到龙床上，短叹长吁泪两行。 想正宫有甚花容貌，竟把奴奴撇半旁。静而冷，整而凉，一轮明月上宫墙。切莫把君王伴，伴驾如同傍虎狼。君王原是个薄情郎， 出世生 倒不如嫁一个风流子，朝欢暮乐度时光，紫薇花相对紫薇郎。 倒不是 还是杨振雄演唱的《宫怨》，接下来请您欣赏朱慧珍演唱的《莺莺操琴》。朱慧珍以演唱余调而著名，在评弹界有金嗓子的美誉。香莲碧水动风凉，

红娘是推开绿纱窗，香几摆中央。炉内焚了香， 炉内焚了香， 瑶琴脱了囊， 也就去了囊， 莺莺坐下暗宫伤，一只香妃院，后台一曲《凤求凰》，思归隐弹出背凄凉，知琴曲方已毕，红日渐渐下山岗， 三五次见 小红娘，她力乱忙，瑶琴上了囊，炉内熄了香。香几摆边旁，闭上绿纱窗。跟随小姐转闺房， 跟随下子之归。 这叫长日下凉风冻水，凉风冻水碧莲香。果然夏景不寻常， 只见山日下凉，